乡啊。 这里啊，你若不大年纪，毫不相识哦。叫他兄妹二人叙谈叙谈。 阿侄儿，你今晨在此叙谈，我们去到那乡看看你看呐、啊， 是啥？阿女儿，夜黑人多，留你一待人，稍时我们还在此处相聚，去吧。 表妹呀， 德宝中休让我悬挂念，众亲人多的是 将是只顾观恩，与家人失散了。不要害怕，我送你回去就是。 至此，多谢君子。 小姐不必多礼，小生礼宝。冒问小姐芳名，家之何处啊？ 奴家柳金钗，家住相府县。公子送我回去，我爹娘定然重谢于你。 济弱扶困乃是读书人的本分，小姐随我来。传出我的爸爸家今是要提防，天黑人大，生事的官主责任大，恶心靠的是屈臣的心法，小姐你来我害怕，你保我保小姐，平安回家。 小姐，别走啊！ 你们两个有眼无珠的奴才抓杀人凶犯抓到我身上来，我看你们是不想活了吧。上元佳节，太平盛世，竟然发生这等的事情，你等必须从速从快的捉拿凶犯，从重从严的惩治凶手。有什么事情到刑部候衙找我。事情怎么办用不着我教你们吧，走。 这个凤钗呢？ 乃是表妹送与我的呀。 哦，表妹送与你的。哈哈，好小子，分明是你图财害命，如今人赃俱获，你就是杀人的凶手。 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你们不要乱骂，真的。 太厉害了，快一下。 我二人在喜鹊桥边将一名杀人凶犯给拿住了。 带郎役下马查看。 太爷，太爷， 你做什么？你 启禀太爷，被害女子名叫柳金蝉，被他表哥严查散用这个蓝色的丝绦将其勒死，抢去凤钗一只，如今赃物凶器俱在，请太爷查看。 这凤钗乃是一对。 太爷，这小子就是被我们哥俩当场拿活了。 哎呀，说是冤枉啊。 你得饿了吧你。 人证物证俱在，你还口称冤枉？ 严查散。你既然口称冤枉，我来问你，这凤钗因何在你手中？ 乃是表妹送与我的呀。 又是何人用丝绦将柳金蝉害 死？ 说哈！ 哎呀，学生虚实的不知呀、啊！ 哼，分明是你图财好色害人命，奉差丝绦是朕当配。 是虚实，不是小生所为，望太爷详查明断，与小生做马追。 哼哼， 冤枉啊！冤枉啊！ 是忙碌的朝纲，忠心可表， 害命以大宋条例明示五十三刻将严查山出战， 天大无事， 王朝 嗨， 速到降伏县将严查山一案带到开封，老夫重审此案。 遵命。 大人，刑部已有批示，为何重审此案？ 此案蹊跷，子时发案，毛时结案，未到无事，刑部依然批复下来，如此之快，定有敲起 飞火来。 知县念礼，请坐。 谢坐。啊，大人，提调刘金蝉一案，案卷有何寻意？ 刑部批示，

三一条性命，一条性命，你此关就能抵偿他母 我之过。大人，只是行宫批文一旦， 此案一定就在这刑部的批。问 大人何以见得？ 往日刑部接到呈文，再细批复，至少也要七日。张千里万岂能一个时辰就拿到批复？如此之快，看来此案 启禀大人，西鹊桥地方求见， 来得正好。唤他进来。 遵命，随我进来。 地方与二位大人叩头。 罢了。 地方面前老夫为了何事？ 听说大人重审喜鹊桥杀人命案，特向大人禀明，心中疑虑。 有何疑虑？大胆讲来。 是，大人，杀人凶犯严查散并非是公差当场扑获呀。 你是怎么知道的？ 案发之后，小人赶到现场，并未看见严查散，二位公差所言绝非实情啊。 那真凶你可曾看见？ 这嗨，小人也未曾看见，不过那严查散他确实是冤枉的。 好，李芳，此案少不得要你作以人证。 哦，只要对大人审明此案有利，小人我是肝脑涂地，万死不辞。 大人，听地方之言，张千里万隐瞒实情不报，其中定有缘故。待卑职即刻回衙连夜审问张千里万，定要查他个水落石出。 好，此案蹊跷，时间紧迫，其母走漏风声， 卑职明白。 张千里外，烟火心满诗情不报。莫非一真兄？这真兄